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今天早上敬拜团所带领我们的诗歌。在这个目前这样一个整个多变的局势的当中，让我们依然可以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因主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全然在乎我们的耶和华，也让我们可以安静谦卑的在主面前，再次来寻求他，再次在水深之处来与主相遇。好，今天我要证道的主题是苦难与爱的明证。我们先来经文是在约伯记6:24-30，还有7:11-21，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6:24，好吧，请指教我，我会安静聆听，使我了解自己的错误。你们以为我所说的都是空谈，那么为什么要回答我绝望的话呢？你们看看我，我不当你们的面撒谎。然而你们以为我在撒谎，以为我不晓得分辨是非。好，11开始。 不能再沉默，不要吐露我心灵的悲愁，不要陈述我内心的苦闷。 你为什么防止我呢？难道你把我当作海怪吗？下一张。然而你用噩梦恐吓我，使我受幻象的困扰。 因此我宁愿知情而死，不愿意活着受苦。 我毫无生趣厌弃生命，别理睬我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 人算什么，你竟看重他，他的作为有什么值得重视？ 你每天早晨观察他，每一分钟考验他。我厌弃自己的生命，鉴察人的主啊，难道我的罪伤害了你？为什么把我当箭靶子射击？我对你竟是那么大的负荷吗？ 你不能饶恕我的罪吗？你不能宽恕我的过犯吗？ 我不久就要进坟墓， 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了。 好，我们从上一周开始就进入到约伯记，这是智慧的书卷。那智慧书卷包含有哪几卷书呢？包含有第四页，包含有博诗真传歌，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我都是这么记的啦，就记它的一个字叫做博诗真传歌，把它记下来啊，尽量把它可以把它先记下来。之前谈的是历史书，历史书是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各位可以，我把它写在周报上面，你可以试着去把它背起来。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然后博士真传歌，这样就可以把整卷圣经尽量的可以把它背起来哦。那智慧书卷它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人生的智慧，强调生命的意义，讨论生命的来源，关于生老病死。谈到苦难、虚空、为人处事，还有谈到关于敬拜的事情。而约伯记呢，是智慧书卷的第一卷书。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约伯他所遭遇的苦难，是人类历史的当中数千年以来都无法解答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约伯他回应三个友人当中以利法的言论。经文中约伯他认为他自己没有罪，他说你再仔细想一想，不可这样子不公平。他有点委屈，他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约伯记来认识关于苦难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许多多变的因素的里面的当中，主啊，我们的心依然爱你， 主啊，我们的心依然爱你，我们这时候再次聚集在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也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也要来亲近你。主啊，这时候也恳求你接近你仆人的口，叫仆人所说的字字句句，主啊，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成为众弟兄姐妹的鼓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上，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约伯记呢谈到约伯这个人，那根据学者的研究，推测约伯这个人呢，大概是在主前2000年，也就是大概4000年以前，就是差不多亚伯拉罕之后到摩西之间的一个人物。圣经说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什么，像约伯这样一样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却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苦难，就带出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受苦？为什么一个爱神的人会受苦？为什么苦难会降在我的身上？我们发现约伯记整卷书都围绕在苦难这件事情上面，三个朋友三个回合的辩论都在讨论为何苦难会临到。如果你每天都在用那个每日读经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的辩论哦，这个讲那个讲那个讲哈、哦，都在辩论为什么会有苦难。可是整卷书却没有给我们解答为什么有苦难的发生，甚至到最后上帝也没有回答为什么会有苦难。那这卷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我要从三个角度来谈关于约伯所受的苦难。第一个，事实是什么？第二个，苦难如何形成？第三个，为什么会有苦难？第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第一章来看事实是什么。在第一章我们看见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在哪里？ 天上。 在天上。一个场景在地上。上帝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什么？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之后撒旦他就挑战上帝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后来上帝就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接着约伯就开始遭受撒旦的攻击，他的牛被抢走了，他的羊和仆人被天上降下来的火给烧死了，然后他的骆驼也被抢走，他的仆人也被杀死，然后他的儿女七男三女被倒塌的房屋怎么样，全都压死了。这些全部都在一天的当中发生。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一段上帝跟撒旦的对话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属灵事实。第一个，撒旦在哪里走来走去？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哎，为什么撒旦可以走来走去？那他走来走去的目的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哈。第一个就是约翰一书5:19，那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里说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意思是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掌管之下。所以撒旦看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走来走去，没有人可以限制他。第二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5:8，那里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因为这个世界是伏在他的手下。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原本上帝交给亚当的这个管理权柄就落在撒旦的手中。所以撒旦他走来走去，他不是在散步，他也不是在逛街，他来做什么？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第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事实，就是撒旦整个世界是伏在他的手下，而他走来走去要做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二个，上帝他圈里保护。虽然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而且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撒旦可以攻击约伯吗？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撒旦可以攻击约伯吗？当然不行。不能攻击的原因有什么呢？因为上帝用什么保护他？ 用一个篱笆把它圈住来保护它。撒旦他不能随意的攻击人，因为有上帝的保护，除非上帝允许，否则撒旦他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如果撒旦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的话，那这个攻击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攻击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出埃及记13:29，那里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的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畜生，竟都杀了。从这一段经文，是谁把埃及的所有的长子跟一切投生的都杀了？上帝嘛，哎，对不对？上面说耶和华嘛，对不对？没有问题吧？啊、哦，我看的中文跟你看的中文应该是一样的。好，是耶和华没有错。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13:23，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埃及，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屋房屋击杀你们。请问是谁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是耶和华还是灭命的？好像是灭命的、哦、可是上面又说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灭命的他的原文是灭命者，那个英文是 destroyer， 是灭命者。我们要回到约伯记来看，是上帝击打约伯，还是撒旦击打约伯？它的关键在于有一个什么东西保护？篱笆。当上帝将那个篱笆撤走之后，篱笆的保护拿走之后，撒旦就可以怎么样？击打约伯。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同样发生在埃及。凡是门楣门框上有涂上血的，没有涂上血的，上帝就把篱笆的保护怎样拿走，灭命者就可以怎样进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但是在上帝还没有准许灭命者进去之前，灭命者可不可以进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当然不行啊。所以也就是在上帝的管理，在上帝的护理的当中，上帝设下一个界限，设下一个保护，设下一个篱笆。若是没有上帝的允许，撒旦基本上是不可以随意去攻击人的。篱笆就像是一个属灵的保护伞，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防护网。这个是超人特工队，那个女的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她有属灵的防护网、哦、敌人要攻击她的时候，她就一弄的时候，哇，属灵防护网就保护起来，就不会受到伤害了。那个篱笆就像属灵的防护网一样，撒旦不能攻击我们。可是在某些状况之下，上帝会允许这个属灵的防护网、属灵的保护伞失效。有关这部分的攻击，我们待会会讨论到。好，所以我们从刚才以上的事实看见，在地面上，若苦难的发生是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在属灵的天上所发生的事实，也就是灵界发生了一个事实，在地面上会有一个结果出现，灵界会影响现实界。可是约伯他并不知道灵界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所以在面对这些突如其来意外的打击的时候，他一天之内失掉了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十个孩子全部意外身亡。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当时约伯他心里面的痛苦，为什么他会觉得委屈？当他的朋友说他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太痛苦了。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苦难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这个礼拜所读的经文的当中，约伯的三个友人都认为什么？都认为约伯是已经犯了罪了。下一章哦，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因为不知道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致的认为是约伯犯了罪，所以他遭受患难。这是一般大多数人的看法。简单的说，这是因果论，因为犯罪，所以怎么样有意外发生。虽然这三个朋友的角度有点不太一样，但都是和因果论有关。的确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不幸，我们不能说一定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或者是上帝的惩罚。苦难的发生大概有几个状况。第一种苦难的发生是自己惹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苦难是怎么发生的。第一个是自己惹出来的，有些苦难是因为人自己犯罪而引起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种因果的关系，这种因果的关系就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苦难。这样的苦难有两种，第一种是一般性的律，一般性的律呢，就是这种因果关系呢，就是你种什么就怎样就会收什么，比如说乱吃东西就会怎样，就会拉肚子，不好好读书呢就会被当掉，那开车开快车超速呢，不守规则就会发生车祸，晚上熬夜不睡觉，身体就会一定生病，这是一般性的因果定律，种什么果就收什么果。第二个是犯罪的律，这个律呢跟罪有关，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撒旦就抓到这个人的把柄，他有把柄他会做什么？他一定会到哪里去控告？他抓到这个人犯罪的把柄，他一定会到上帝面前控告。有一个属灵的法庭，灵界的法庭，天父上帝他是审判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什么吗？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控告者是谁？就是撒旦，他会在天上控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罪，耶稣就会为我们辩护，然后法官呢就会审判什么？宣判无罪。当法官宣判无罪的时候，撒旦就不能也不行伤害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罪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犯罪的话呢？因为犯罪的事实已经证明，控告成立，上帝就不得不必须暂时把篱笆的保护伞拿走，就像约伯一样，把保护的篱笆撤掉了，锁链的保护伞就暂时失效，这时撒旦就可以攻击我们，这就是罪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审判。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一定会有罪的结果，而这个罪的结果的审判就是上帝把那保护的篱笆撤掉了。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请问是上帝执行还是撒旦去执行？上帝，撒旦，更正确的说是上帝宣判了罪的结果，这个审判他把保护的篱笆撤走了，属灵的保护伞失效了，撒旦就得以去执行这项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的这样一个审判。这样讲起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蛮恐怖的，因为这一生恐怕或许大罪不多啦，或没有什么大罪，可是可能小罪不断。如果上帝真的要一一细算我们所犯的罪的话，那这个罪的审判一旦保护伞拿走，哎呦，是不是撒旦就会来攻击我啊？那该怎么办呢？通常在我们身上会有两种罪，一种是行为上的罪，我们在圣经中叫做过犯；一种罪呢，是从始祖亚当他留下来的罪，是原罪，在圣经中我们称之为罪孽。我告诉你，上帝他老早就知道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罪的本性的当中，我们不只是有罪孽，我们还会有过犯，行为上的犯罪，而且是一犯再犯。怎么办呢？在以赛亚书53:5，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什么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上帝他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路了，耶稣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使我们得医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使我们得平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平安呢？撒旦不是会控告我们吗？在天上的法庭控告我们吗？是的，撒旦他一定会控告，而且上帝一定会执行审判。可是上帝给了我们一条出路，这出路是什么？就是认罪悔改。约翰一书1:18，下一章，我们若认，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样可以得到平安呢？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悔改不是嘴巴说一说而已，而是我真的在行动上回转，完全的回转。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即便撒旦要控告我们，耶稣他会为我们辩护，上帝他会怎样从轻量刑，好，甚至怎样就赦免我们的罪了。这是第一种的苦难，是因果关系所带来的苦难，是自己惹出来的，和自己的行为有关，也和自己所犯的罪有关。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苦难呢，是别人造成的。在2018年，我们在台湾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意外事故，就是台铁的普悠玛它翻车了。那一次的事故有18个人死亡，然后215人的轻重伤。那事故造成的原因是因为火车驾驶员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过弯的时候要减速，所以一直造成整个火车它翻覆，全车一共有366人，他都受到影响。这样的一个苦难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因为别人的不谨慎或者是不小心所造成的。所以第二种苦难是因为别人的不小心，是因为别人所造成的苦难而带给我苦难。好，第三种苦难是大环境的逼迫。现在全世界正发生一件大环境灾变所带来的苦难，就是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到目前为止好像看不见趋缓的趋势，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的不只是病毒而已，而是全球性的金融、经济、产业、消费、生活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陪读班的一些家长是开白牌的司机，他们现在真是叫苦连天，跑机场的那个薪水都几乎是对半砍，甚至是更少。那有评论说，下一张谢谢，有评论说这个武汉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全球性的灾难和萧条，可以说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当然这个苦难造成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它已经演变成整个大环境的灾难，整个会改变整个人类生活的一种习惯。所以 这个是因着环境的逼迫所带来的灾难。以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灾难，比如说犹太人他们被杀，也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逼迫，犹太人他被杀，或者是以前的这个蝗虫之灾，目前还有一个新的蝗虫之灾，不晓得会不会从中国过到台湾来还不知道。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所带来一个灾难。好，第四个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呢，是属灵邪恶势力的攻击。我们前面说过，撒旦他不能随便攻击人、伤害人。可是你想，他会善罢甘休吗？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要制造让我们犯罪的机会，以致他可以借此来控告我们，取得合法攻击我们的权利。可是他如何制造让我们犯罪的机会呢？撒旦因为整个世界是服在他的手下，所以他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系统跟方法，他非常隐藏，甚至他不让你察觉，他放下一个意念引诱你，他给你一个环境让你自己愿意跳下去。当我们在追逐更多金钱换看欲望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是撒旦的引诱或者是试探，我们可能很有理，这是我的梦想，这个是这是我的第一桶金，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理由。撒旦他会隐藏在哪里？隐藏在你的意识形态里面，隐藏在广告、电视、网络里面，隐藏在我们的思想，甚至是我们的感觉里面。他随时引诱我们，叫我们犯罪。其实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落在这个恶性的循环的当中。所以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只有福音可以叫人从这样一个仇敌的辖制的当中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是撒旦的攻击，他随时的想透过任何的方法来引诱我们，叫我们犯罪。这是第四个撒旦的攻击。第五个攻击没有写在学习单上，这个是第五种苦难，就是像约伯一样，是因为来自于上帝的试炼。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是第五种，我没有写在学习单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正在谈约伯记，而约伯记就是这样一个试炼的苦难。好，苦难它怎么形成呢？有一些复杂，说真的我无法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但 刚才以上所分享的那五点也可能还不是很完全，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一定会遇见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在约伯记的当中，上帝透过约伯叫我们看见人生智慧的第一件功课。约伯书是智慧书卷的第一卷书，那透过约伯让我们看见人生智慧的第一件功课，就是苦难背后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在苦难的当中，当一切都变得不顺利的时候，我还能够继续相信上帝吗？我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相信他对我有最美好的旨意吗？说真的，这个真的是太难了。我逃离苦难我都来不及了，我还要相信上帝？拜托，我想是一般人的反应吧。遇到苦难，我恨不得可以脱离这个苦境，脱离这个苦海，你还要我相信他？还要相信他对我生命有最完美的安排？这些看起来都是超乎常理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个只是信心的入门课程而已，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三点，为什么会有苦难。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你不能饶恕我的罪吗？你不能宽赦我的过犯吗？我不久就要进坟墓，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了。今天的经文是约伯对以利法的自述，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他咒诅自己，他说在十五节那里说，我宁愿窒息而死，不愿意活着受苦，我毫无生趣，厌弃生命，别理睬我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最后他说，再不久我就要进坟墓了，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了。他的意思白话一点就是，你赐给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干脆死了算了，上帝你若再不理我，我就要死给你看，等到你要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埋葬入土了，你已经找不到我了。我想他应该就是这种态度在跟上帝讲话。约伯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啊！他是一个，圣经说什么？他是一个怎样完全正直而且敬畏神的人，可是在苦难之中他感受到完全的无助。他所敬畏的神在哪里呢？当他在咒诅自己的时候，他是不是一样也在否定上帝？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说出的话是他自己最不愿意说出的话。你了解这样的痛苦吗？他自己说的话是他自己最不想说出的话。我明明是这样的爱神，但是我却说出这样厌弃我自己生命的话。我根本不想说，但是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还是要说。你知道他有多么挣扎吗？对约伯来说，更大的痛苦是在苦难的时候，他相信的上帝，他所信任所爱的上帝，这个时候是那么的遥远。他感受不到上帝在关心我，他感受到上帝不再和我说话。这个痛苦在信仰的当中，其实就是对信心最大的考验。我好不容易对神有信心了，从生活当中慢慢的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对神有信心了，可是我却在苦难的当中。那个苦难就好像那个蚂蚁遇到一件大山一样，要把那个信心怎样击垮。约伯的信心在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考验。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想找到答案，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经历这些折磨，为什么我身体的病痛一直都没有好转，为什么老板怎么样对我不好要把我给辞了，为什么朋友背叛我出卖我，为什么我的上司这么的可恶，为什么我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人生总是一波三折这么的辛苦。我们以为有了答案就可以解决问题，改变现状，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对方，一切的情势就可以迎刃而解。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代表，他所经历的痛苦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我们前几天在社青小组，我们也讨论到关于苦难，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苦难，然后透过这些苦难的磨练让我们更亲近更爱他。我再说一次哦，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苦难，透过苦难的磨练让我们更亲近更爱他。讲白一点哦，我说讲白一点哦，意思是我折磨你，我磨练你，为了要让你怎么样更爱我。你觉得这个在电视里面会遇到什么场景？恐怖情人耶，我折磨你为的是什么？我磨练你要让你怎样，让你更爱我。哎呀，上帝真的是一个恐怖情人吗？你 你觉得呢？不过我要用这一段话，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社亲，还有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十二节那里，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引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真的无法避免，在人生的当中一定会有苦难，但是苦难的背后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个信心需要经过考验，在旧约有许多的人经历过信心的考验，有亚伯拉罕，他被称作是信心之父；有约瑟，他被出卖到埃及；有大卫，他虽然被高为君王，但是他却一直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有今天的约伯，他咒诅自己的出生，因为太痛苦了。但是他从头到尾，他并没有对神发出质疑的声音。在新约，我们看见斯提凡，他被石头怎样活活的打死。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哇，斯提凡这样死是多么大的苦难啊！可是从神的角度看呢，上帝怎么看待斯提凡呢？经文说，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如果没有神，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生命的冠冕，那真的啊，人生苦短，人生的苦难就太没有意义了。干脆就怎样，吃吃喝喝吧，逍遥自在过一生，有什么不好嘞？岂不更快乐一点？可是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呢？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每天所读的圣经，它包含两卷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旧约和新约的英文是 Old Testament 和 New Testament。 Testament 的意思就是明证，就是明证。明证就是什么？就是证明出来。圣经是天父给我们的情书，他千言万语的把自己的话、自己的爱写在圣经的当中。不止如此，他还采取实际的行动，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的爱已经证明出来。刚才的经文说，这应许是要给谁？给爱他之人的。这应许是要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如果我是那个爱他之人的话，那我的爱的明证是什么呢？在婚礼上，新郎会对新娘说：“我想这个真情跟真语还是应该对这句话应该非常熟悉，目前还很清新在头脑里面。我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这样的承诺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变心呢？总是需要经过测试，对不对？才能够证明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假意。电视剧里面的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的感动？就是因为剧情中总是会安排他为了爱而承受很多的苦难，然后最后获得美人的芳心。最近看了一出那个韩剧叫做《爱的迫降》，很感人也很有趣。他描述南韩跟北韩之间的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一个北韩的军人爱上南韩的女企业家，因为是军人的身份，所以怎样就特别敏感，所以剧情就怎样会很紧张。但是因为南北韩有很大的差距嘛，就又很有趣，就很曲折、很紧张又很有趣的一个爱情故事。可是这个曲折是什么？就是一种测试，就是一种爱情的明证，让那女企业家看见这个男的真的愿意爱她，愿意为她舍身，愿意为她挡子弹。这个就是一种爱的明证。好，现在下一张谢谢。好，你现在看到这个跑车是法拉利跑车，是812 Superfast， 总价将近2000万，它有800匹的马力，V12 的引擎动力， 它最高时速可以高达多少？340 km。我们的那个高铁大概就300到350中间，它的车速就可以高达340。它0到100的加速只需要2.9秒。这样的一部跑车，我怎么知道它可以跑多快呢？这个跑车出厂前一定要需要经过怎样？很多很多的测试，一再的测试，如果失败的就淘汰掉了，再试再试，直达到它合格标准。它有一个名证，有一个证书，它才能够出厂见人。下一张，哇，这些宝石很漂亮，对不对？哦，有蓝宝石，有祖母绿，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哈，很漂亮的宝石啊。可是，在还没有成为宝石之前呢，它看起来就像什么一般的矿石一样。下一张，谢谢。啊，它还没有成为真正宝石之前，就像这些矿石一样，你看不出来是一个宝石。一个好的宝石，它需要经过雕琢，才能够看出它的稀有和它的价值。耶稣说过，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怎样挖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怎样砍掉。他说：“宁可失去它，不叫全身下地狱。”说真的，挖出来、砍下来，这都是雕琢的过程。雕琢的过程一定很不好受，而且很痛苦，可是却更测验出生命的价值，也更显出宝石的珍贵。上帝，撒旦跟上帝的对话，如果我们刚才一开始撒旦跟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讲话的口吻，可以这么说：上帝啊，我就是不爽。约伯哪有什么信心啊？他不过就是个富二代，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他什么都有，他简直是五子登科，妻子、孩子、房子、银子、车子，样样不缺，他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嘛。那他当然爱你啊。上帝对撒旦说：“那你可以去测试他看看啊。”于是撒旦就一天拿走了他的房子、银子、车子和孩子。最后，约伯他要面对的是他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妻子的嘲笑，他的妻子的嘲笑。但是撒旦他最后却发现，哎呀，已经真是来真的呢。那个有一句话，宜兰腔叫做摇板呐，我要怎么解释啊？就是有一种哇惊奇的感觉，哎呀，摇板呐，已经真是来真的呢，他真的是来真的啊，约伯是来真的，约伯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对上帝的爱，他不是假的。这个测试得到了一个明证，是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爱。耶稣的真爱是什么呢？耶稣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拒绝受苦。可是在希伯来书5:8，他那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没有拒绝，他反而顺服以至于死，且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羞辱的、最痛苦的死，但是这是爱的明证。经文说他因苦难学了顺从，耶稣的顺从彰显出他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用生命换来的，他全然的牺牲自己来救赎我们。不过耶稣救我们，对不对？那耶稣怎么看我们呢？请你看看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他可不可爱？可爱吗？觉得他可爱吗？很可爱哈。其实我跟你讲，不可爱。我跟你说，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不可爱，甚至连我自己，我跟你说都不可爱。因为有什么？我们有罪孽，我们有过犯，我们有很多老我的性情，很多负面的感受、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这样的人怎么会可爱呢？可能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有趣，觉得可爱。可是整体来讲，我们生命并不可爱。但是耶稣却愿意为这样不可爱的我，他为了救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洪水泛滥来的时候，耶稣他就是我的篱笆，就是我们的保护伞，他为我们挡住洪水，他担当我们的过犯，他来保护我们。这是耶稣爱的明证，是爱的测试。新约的明证、旧约的明证，让我们看见爱是需要经过测试的，没有经过测试的爱，看不出它的价值。就像宝石的雕琢、车子的测试、婚姻的这个相处跟经历， 上帝的爱他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要怎么证明我们对上帝的爱呢？新旧约它不只是一本书，这本书是要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生活的当中来证明我们是不是一样爱上帝。这是一个测试，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受苦的过程。如果天国有一个神学院的话，那一定是叫做苦难神学院，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不经历苦难的。但是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并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真的认识你所信的是谁吗？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但是在苦难中操练信心的功课。苦难的当中是对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是对上帝真爱的回应，也是对上帝的明证，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最后可以得生命的冠冕。好，结论。生命的考验或测试不是要故意要磨练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灰心，也不是要让我们失去爱神的心。考验为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可以成全，可以完备，可以毫无缺欠，最后可以得生命的冠冕。苦难的奥秘我们真的无法透彻，可是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记得有永生的盼望，有生命的冠冕，更重要的是上帝的爱不离不弃。虽然撒旦他会攻击我们，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在苦难中因着耶稣的爱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会带领我们飞越所有的高山低谷。这些苦难，这些苦难，我要说这些苦难将成为我们爱上帝的明证，这些苦难将成为我们爱上帝的明证。宝石的雕琢叫做去无存精，他把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把它切割掉。这个切割就好像是一个审判一样，好像在筛麦子。在圣经中每次提到筛麦子的时候，都是在说审判。有一个审判要把糠皮把它筛掉，要把麦子留下来。其实这个审判正在进行的当中，因为苦难不只是一个测试，它也是一个筛选。谁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呢？下一张，漏掉很多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苦难将成我们对上帝的明证，谁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呢？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下一章，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上帝的应许要给谁？是给那些愿意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人？爱他之人的，是给爱他之人的。爱他之人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会有明证。爱他之人会有明证，生命的明证。请你跟左右旁边人说，爱他之人是有明证的。 爱他之人是有明证的。 有一本书，有一本圣经是属于你自己的圣经，它不叫新约，也不叫旧约，它叫做在某某某 testament。 请你在你的学习单上 那个三个空格写上自己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哦，是你自己的名字哦。它不是 New Testament， 也不是 Old Testament， 它是方威勋 Testament， 它是某某某 Testament。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如何来写这本属于你自己的圣经呢？因为这个圣经就是你自己爱主之人的明证。因为永生的奖赏是给那些爱主之人的，永生的奖赏是给那些爱主之人的，而你自己所写的这本圣经就是爱主之人的明证。因为 Old Testament 是在旧约的明证， New Testament 是在新约的名证，那你自己的名证是什么呢？透过圣经，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来，我们生命当中有耶稣的馨香之气。最后，还是要说武汉疫情的部分，因为现在全世界也正面临武汉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巨大改变。现在各国都开始封锁边境，疫情也看不见趋缓。美国预估这个失业率将高达 20% 以上，全世界锁国，这个锁国会带来一个全面性的大萧条，全球性的大萧条。台湾无法避免会在这个世界性的冲击的当中，我们将来也一定会遇到在生活当中的困难和不便，这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抗战。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严重到什么时候，也不晓得它会持续多久，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都要预备自己的心，在即将面临接踵而来的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确信，我所交付他的，他会怎么样？他会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一定会保全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因着天父的爱，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去关心，去帮助可能需要更多被帮助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可爱的我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你爱的明证，你为这爱在苦难当中学习了顺服。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主啊，你舍命为我，但是主，我舍何事为你呢？你舍命为我，主啊，我舍何事为你呢？主啊，我恳求你，当我们经历试炼、患难、苦难的时候，让我们的眼光不是定睛在苦难的事实或苦难的感受上面，而是有一个信心的眼光，看见这是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生命的过程。主啊，这过程是你要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直到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主啊，是的，我恳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在面对这次疫情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保守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好，感谢主啊！通过今天约伯记的再次的来思想，苦难与爱。